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受到东移高空槽以及地面热气压场的影响，今天白天本市天空云量较多，下午呢是以多云天气为主，大气扩散条件比较差。易感人群外出，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入夜之后，随着气温下降，空气湿度增大，本市呢会有轻雾或雾出现，影响地面能见度，外出请注意交通安全。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天气。今天下午多云转晴，北转南风二三级，最高气温17摄氏度。今天夜间晴见多云，有轻雾或雾，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6度。今天白天最高气温17摄氏度，夜间最低气温6度。提醒大家，目前的空气质量较差，易感人群外出，请您做好必要的健康防护。 路况信息。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最新路况。我们来看一下京港澳高速进京方向宛平桥有事故，目前后车短暂排队。京藏高速的出京方向建祥桥北也是有事故发生，请后车注意避让。再来看一下西部环路方面，目前的西二环天宁寺桥到官员桥南北双方向，西三环紫竹桥到新兴桥由北向南，西四环定慧桥区由北向南，西五环的宛平桥到衙门口桥南向北，以上路段目前车多，行驶缓慢。这个时段的工体周边交通压力比较突出，工人体育场北路三里屯路口东西双向，三里屯路南三里屯路春秀路南北双向，新东路北向南，以及工人体育场东路的由南向北，以上路段目前呢车辆是属于拥堵比较严重的情况。那么提醒司机朋友，请您控制合理的车速车距，注意交通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健康加油站。健康加油站。 健康是一，事业、财富、家庭都是后面的零。 健康是人生半径，半径要长，画出又大又圆的人生。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 加油站，活力常相伴。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听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和收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健康加油站节目，我是主持人白林。今天的节目呢是由北京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特约播出。食物安全关系每一个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是重大的基本的民生问题。但是近些年由于环境的污染、人为滥用农药等情况，导致食品安全形势依然严峻。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生物毒素污染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否有效判断食物的安全性？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可以去除农药残留？如何防止食品腐败，预防食物中毒？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检物科孙新贵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餐桌上的食品安全。 有家门再带上地图，一路掠过摇摆的树，放好听的。 好，健康加油站今天的节目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健康北京听听啊更健康。那接下来来介绍今天来到节目做客的嘉宾，北京市疾控中心检物科孙新贵副主任医师。您好孙主任。 您好主持人。 欢迎您的做客。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的是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哈。要说民以食为本，而且呢咱中国呢真的是餐桌上的这些食品问题大家也是格外的关注。那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关注这个食品安全，可以说涉及的这个面还是挺广的。 啊， 您可以先来帮我们的广大听友和网友划定一下范围，如果大家有问题想要咨询和了解的话，可以向您提问哪些方面的问题？ 是这样，那个食品安全的概念太广了。 嗯， 因为餐桌上食品安全实际上就已经涵盖了食品的很多内容了，食品安全的很多内容。因此就是说大家可能想了解一些食品，日常食用的食品里边可能还有哪些不安全的因素，或者说还有哪些常见的污染物。 嗯， 另外就是咱们在居家生活的过程中怎么能够有效的预防这个食品的腐败变质，防止一些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嗯， 在这些方面呢大家呢有什么问题可以提出来。 嗯，我们家小朋友是一个小学生，今天呢他做了一道菜是用那个鸡胸肉做的，当时这个鸡胸化好了之后他跟我说，妈妈听说鸡胸这个部位含的激素是最多的，也不知道是真还是假哈。那一会儿节目里就像类似这种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家人之间朋友之间经常会聊带着疑问的和食品有关的这样的一些问题，是不是都可以和孙主任一起咱们聊聊一聊，关注一下。 没问题。 好的，那健康加油站今天呢就欢迎大家随时来和孙新贵孙主任互动和交流，我们关注一下餐桌上咱们日常经常会接触食用到的一些食物的安全性哈。那同样参与我们的节目有机会参与互动问答，您只要关注节目的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可以把您的相关提问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当然了有机会来参与我们互动问题还可以获得节目组为您准备的健康实用小礼物。那接下来我先来出今天节目上半段的有奖互动问题哈，题目是说能够去皮儿的水果 OK 咱们就给它去皮吃，这样更安全，这是真的吗？能去皮吃的水果尽量去皮吃，这样会更安全，这是真的吗？欢迎大家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小礼物。 亲爱的旅行， 全人群全方位全生命周期，健康北京如何保障人民健康？ 自己作为健康第一责任人，自我健康管理该如何落实到位？ 健康科普专家直播间为您答疑解惑，欢迎收听北京人民广播电台与北京市健康工作促进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系列访谈《健康北京》。 好，健康北京听听更健康。那今天呢来到我们节目做客的嘉宾哈，也是2018年健康中国行北京市疾控系统健康科普大赛的参赛选手。我们每周日啊来到节目做客的非常多的嘉宾，他们都是这个北京健康科普专家哈。这里边非常多的人也是参加过这样的一些健康科普大赛的。那在这里先问一下孙主任，还记得吗？今年参加大赛的时候让您印象比较深刻的都有怎么样的一些事儿吗？ 肯定记得，那个大赛是七月份组织的。 嗯， 那个我们这个专业科室呢总共有12个专业技术人员，当时呢我派出了3名人员组成了一科普团队。 嗯， 在36支团队里边我们最后呢获得了团体2等奖第8名的一个成绩。 这成绩在您设想当中怎么样？ 我认为很满意了， 满意， 因为总共我们这个专业科室12个人员 啊， 能取得这个成绩的话，我觉得是这个团队大家精心打拼，得到的这个结果。 而且其实据我了解，这36支团队啊，真的就是在各种方面 涉及的这个行业各个领域都真的是出类拔萃的，所以这第八名的这样的一个分数一个成绩也真的是来之不易了。 的确，那个专业太多了，因为我们每个尤其我们的三号选手的话要涉猎到各个专业，因为那个是一个科普联想，是个自由发挥的一个题，要随机抽三个关键词来进行解答。我就是那个三号选手。 哎呦，那先鼓掌一下，当时肯定特紧张，因为都是现场嘛，随时来抽的那个题，给多长时间准备啊？ 总共是30秒，我是总共36个人，我是第34个上场， 哎， 所以是一直在紧张，又紧张又兴奋， 就是一直紧张着。这要是第一个就答完了，可能也就早早的放松下来了。 没错没错， 您这是心一直揪着， 揪着对。 最后我特关注的就是您抽到的那个题，在您看来难不难？ 肯定是跟我现在目前从事的专业一点都不沾边，而且目前这个单位好像也不是我们疾控中心的一个科室，而即将可能会合并成一个科室，那是北京戒严所的一个专业，叫结核病。我当时抽的是肺结核、传播、飞沫这三个关键词，让我30秒之内准备，然后呢2分钟回答， 说出 一个科普内容。 肺结核、传播、飞沫， 对， 你要是这个让我说，我也能说点儿。因为前段时间来参加我们节目的也是有这些健康科普的这个参赛选手，当时我记得是3个人，他们所设立的内容都和那个结核有关系，有关于这个结核菌的这种传染的，我们如何预防，还有呢就是打卡介苗那个痘疤如何来护理，等等，那几个人都是这方面的内容。所以我估计当时您抽到这个题的时候，虽然非您专业，但是怎么着是不是也得打个八九不离十啊？ 没问题，很顺利啊。那个从传染源那个传播途径到易感人群，包括现在社区的治理这一块儿，答的应该是我认为是比较满意的，因为那个多少年都没有接触过，都是上学的时候学的专业，但是还基本上没忘。 所以其实从这一点上也能够反映出来，我们参赛选手虽然各有特长，但是到了这个比赛的赛场上，我们真的就得变成一个复合型全方位的这样的一个选手哈。临场的随机应变的能力，处变不惊，而且甚至还会勾起您10几20年前上学时候的很多回忆呀，挺棒的。那么也欢迎大家随时来和我们这些健康科普达人、健康科普专家互动和交流，我们最希望的就是通过专业的健康科普，把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可能接触到的、可能产生质疑的那些问题，帮着大家梳理梳理、解答解答。好，那今儿我们来跟大家关注的是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都说餐桌上的安全不容忽视，它关系健康、关系生命。那到底目前咱们餐桌上要吃的各种食物，容易出现哪些不安全的因素呢？ 是这样，首先呢在食品安全里边呢要明确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概念，就是食品里边存在不安全因素是不是就能够对我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我不知道您听说过有一个叫科学松鼠会这个机构啊，是一非盈利性机构啊，这里边的都是华语的一些精英科学传播者啊，他们就曾经说过一句话，这句话呢可能说的叫做就是离开剂量谈毒性啊，就是 不科学的， 对，不科学的。 明白。 所以说那个要说一种物质是不是能够对人体造成危害，必须要首先谈它的剂量。 对 啊，那个而且呢那个脱离了剂量谈这个食品安全啊，就没有意义，没有意义。 对，就是我们简单大白话来解释一下哈，就是比如说我们说允许的一些食品添加剂，您把它添加进去，有可能它增加了这个食物本身的口味啊，然后呢这种感觉更觉得美味了。但是这个东西就像您刚才说的，您一定要根据它的这个添加的量来判断它到底是合适还是不合适。如果加的太多了，那没准它就变成毒性了，就有可能会伤害到我们的身体哈。所以像您刚才说那问题有点挺辩证的啊，如果离开了剂量，我们来谈这个东西的好坏其实是没有什么意义的哈。所以我们要在这个合理的所谓的这个范围之内来谈这个东西到底我们多少安全还是不安全。那咱们就分分类吧，像我们餐桌上吃常吃到的，比如说肉， 肉这个里边可能大家质疑最多的什么不安全因素，我能想到的像什么激素啊什么的啊，还有什么吗？ 嗯，其实肉类里的卫生问题呢，可能更多的就像您说的，在兽药的残留，在它的养殖的过程中，尤其是有病絮存在的时候，使用一些治疗的药物，这些治疗药物如果说它的剂量使用，另外如果它还没有一个休药期，在屠宰之前没有一个合理的一个休药时间，这时候呢，它上市销售之后的一些代谢产物，包括它的残留物呢，会在这些食品里边会有残留，相当间接的吃到了人的身体里边。 就是原本是这个动物可能生病了，给它治病，那你想那药的量肯定会挺大的，尤其是大牲口的话哈。但是呢，这个病不管好没好，可能还没代谢出去呢，宰杀了。 还有呢，你比如说这个里边的一些寄生虫病，包括这个人畜共患的传染病，炭疽啊。结核啊，以及不使杆菌病啊，还有这个咱们经常原来听说的疯牛病，这些呢都是这个肉里边的一些危险的一些因素，不安全因素。 人畜可以共患的， 人畜可以共患的。 那通过动物感染了，然后它被宰杀了。 对，经常说的米猪肉，它呢。米猪肉人吃完之后，在消化道的胃液下，能够消化这些囊幼的话，在正常的胃肠道里边就会，它会侵袭到这个肠壁，然后呢，寄生在咱们的身体里的肌肉组织部位，包括眼肌啊，一些臀大肌这些肌肉的筋膜里头都可以存在， 哎呦。我会想特别有画面感，就是不敢想不敢想，哎呀，所以说这个问题还真是挺多的。那到那种海产品呢，海鲜呢？ 海产品里边的话，其实最大的一个问题呢是它的一个微生物的污染。你比如说在七到九月份的时候，经常吃海鲜会造成一种食物中毒，叫副溶血性弧菌的食物中毒。在这个海产品里边，尤其像墨鱼，它的带菌率呢能够达到93%。然后像黄花鱼啊，带鱼啊，包括海蜇呀，都会有不同的带菌率。一旦这些食品你在加工的过程中，没有做到生熟食品分开呀，这样，如果加温的温度不彻底的话，都会造成呢，副溶血性弧菌的食物中毒。 所以你看看刚才像您提到的墨鱼，现在有的地方还是做那个墨鱼刺身呢，就是相当于生吃。那一旦有这个像您说的那个菌的话，那被感染的概率就一定会更大了。 对， 太可怕了。 这是你像这是微生物方面的，它还会一些有机物的啊，环境持久性有机物。你像海水里边呢，它会有一种物质叫做多氯联苯，这是它在这个污染的水域里边呢，这些鱼呢会通过生物链呢来附集在这些鱼体里边。尤其是一些像大型的鱼类，这些污染的话就会更严重。 就是小鱼被污染了，大鱼吃了小鱼。 对，大鱼吃小鱼嘛，小鱼吃虾米。 吃虾米， 然后虾米吃淤泥，这些东西很多都是在沉积在这些 淤泥里的，所以一层一层就都被感染了。 对，所以说越是大型的鱼类的话，这里边的污染就越严重， 含的越多。 对。 好了，再不说海产品了。其实我原本最爱海产品的。再说说果蔬吧。我们说到了这个季节挺干燥的哈，建议大家多吃新鲜的蔬菜瓜果。这果蔬可能存在什么问题？ 果蔬的问题也是老生常谈了，里边可能就是还是农药残留。农药残留。农药残留里边呢，因为这个在种植的过程中使用的不同的农药它的剂量不一样使用的频次不一样，使用的这个后的休药期不一样，这样的话呢，那个它造成它的农药的残留的数量是不一样的，另外呢，那个还有一些呢，可能就是它的在果蔬的话进行生食，还有一些就是致病菌和寄生虫的这种以及虫卵的污染。 好嘞，那我这么问一下，既然嘛，我们说这个果子呀、蔬菜呀想长大。我们人最后要吃它，那些什么小虫子什么的也要把那个当作食物哈。在 想要灭掉这些东西的过程当中，适量的使用一些比如说农药啊什么的，或者是不是我们在正规的这个角度也是允许一定量的这个农药残留的呢？ 没有错，就是果蔬种植的话呢，它是都是允许使用农药，但是有一些禁用的高毒的一些农药它是禁止使用的，你比如说像甲氨磷或者是对硫磷，这是国家明令禁止的，在果蔬里边是不允许使用的， 就是这个是不可以的，因为它毒性太强了。 对，没错，一般允许使用的都是一些什么呢？低毒的、低残留的、高效的一些农药。这样的话呢，它在这个植物的生长过程中呢，它会随着时间呢，它会不断的这种衰减、 流失掉，就越来越少了。 对，会越来越少。另外，即使说人摄入了之后呢，由于它的毒性较低，或者是这个。半衰期比较短，也不会对人体造成很严重的危害。 好的，那最后再来说说粮食吧。我们粮食在那个膳食宝塔里面占的范围还是挺大的一块哈。对，这个粮食的话，它可能存在什么问题呢？跟果蔬一样吗？ 这个粮食的问题呢，和其他的食物呢有共同的之处啊。你比如说可能也会有农药的这种污染，也会有重金属的污染。但是呢，它这里边呢，可能粮食更大的问题呢是霉菌的污染。因为霉菌的，在粮食包括玉米啊、花生啊、大豆啊等等这些里边呢，它会，会在如果一旦污染了这些食物之后呢，它会在适宜的温度、湿度下，它会大量繁殖。其实霉菌的，对身体、对人的危害呢，并不是它本身有多大，它是代谢产物，它会产生一些毒素。 哦，对，那个霉菌，我记得什么黄曲霉啊， 黄曲霉是一种是由黄曲霉菌属产生的黄曲霉 毒 素。 这个毒素它是真的可能要人命的。 对，1974年的时候，印度有两个邦，200多个村庄，400多人就发生了这个急性的这个黄曲霉毒素的中毒性肝炎。当时那个就是这些人里边呢，最后就发现他们所食的这个玉米里边含有黄曲霉毒素 B1 这是当时那里边的含量呢浓度很高。就是因为这个黄曲霉毒素引起来的。 所以这个呢，就是说原本这个东西它可能是安全的，但是在你这个保存过程当中出现问题了， 对， 它有可能就会产生这个毒素了哈，包括一些一系列的食物中毒，有一些也是我们就是比如说在后期自己储存食物或者是加工不当哈，各种情况导致了毒素的出现的。哎呀，所以我就发现啊，这个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问题，一方面不容忽视，另一方面啊，也真的是挺难的。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也相信我们的专业人士肯定还是有一些方法哈，能让我们尽量的让自己是处于这种安全状态之下。尤其刚才我们说到了，合理的使用，适量的使用，其实问题应该是不大的，是足够安全的哈。好，那今天我们就和大家关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上半段我们出的互动问题题目是，能去皮儿的水果去皮吃，这样更安全，是真的吗？把您认为的正确答案通过关注微信公众账号我爱问医生文字留言发送过来，有机会获得节目组为您送上的健康小礼物。您自个儿有什么想要咨询了解的这个食品安全问题哈，也欢迎大家来和北京市疾控中心检物科孙新贵副主任医师互动和交流。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是在腾讯视频上进行视频直播的，您的手机下载腾讯视频或者是关注今日头条客户端搜索健康加油站，收看视频直播的各位网友，您的提问也是可以通过文字留言发送过来。 健康加油站，活力常相伴，欢迎您继续收听。 好，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问题，我们网友提问来了，说听说农民种菜种果子呀是都要用到农药的，那是不是就一定都会有农药残留呢？在购买的时候能够自己判断出是不是农药过多吗？然后他还给提供了一些方法，想问靠谱不靠谱，比如说青菜上看有没有虫眼儿、虫洞啊，果子外皮有没有一层像白霜，闻一闻有没有这个什么刺鼻的药味儿等等。那我们请孙主任来回应一下，比如说一定用到农药了，那是不是就一定会有农药残留？ 蔬菜水果的农药的残留的检出率是能够达到 90% 以上。 嗯。 啊，就是说它在为了它的这个产量啊，包括它的健康状态的话，农药是肯定是要使用的。 嗯。 啊， 是一定会有的。 嗯。 那在购买的时候，我们自个儿能够判断出是不是这个农药残留过多吗？还是说只能向您进到实验室才能区分呢？ 这个问题的话，对于老百姓的话，可能真的有一定的难度。 哦， 就是说从这个你购买的蔬菜和瓜果上，通过感官鉴定它是不是农药， 嗯， 有农药或者是农药超标了，这个真的很难 测不出来。 必须要在这个专业的检测机构里边啊，用通过特殊的仪器设备来进行定量的和定性的进行检测才可以。 好的，这个是才足够的准确。 对 啊，那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些方法到底靠谱不靠谱哈。比如说挑那个上面带虫眼的青菜我买。 这个、 虫子吃嘛。 我明白您的意思，就是说蔬菜的菜叶上有虫洞啊，是不是就是它可能没有使用过农药。 嗯。 啊，其实这个通过这种方法来推断呢不是特别的靠谱。 嗯。 因为那个有虫洞它可能呢是在过去的时候呢受到过病虫害啊，但是呢随着这个你的菜叶的生长的话呢，这个虫洞呢也是在不断的增加在增大 啊。对 啊，但是并不代表说我受到过虫害而没有使用过农药，可能他原来受了虫害之后呢，我的农民呢才会去喷农药。 嗯， 喷农药之后呢，但是这个虫洞肯定是要在存在的。 哦， 它会在随着你的这个生长的话呢，叶片在增大，这虫洞也在增大啊，并不能够反推它是不是就没有使用农药。 哦，就是有可能它之前用过农药，但是您不也提到了吗？如果它已经非常长的时间随着这个植物长大，它基本上就是代谢掉的、流失掉的这个农药的量是不是也变得越来越少了？ 没错，这是肯定的。随着时间的延长的话，一些农药都会进行的衰减。你像有机磷农药的话，有机磷农药它的半衰期呢应该是比较短的。 嗯。 啊，当然个别的农药可能有几十天。 哦， 但是呢一般的农药可能几天的时间就可以进行衰减。啊，那像咱们还要用的一些农药叫做拟除虫菊酯类的。 嗯。 它属于一个是这个在自然环境里边由微生物呢就可以通过光解啊，通过氧化通过水解能够就自然衰减。你像一些氨基甲酚酯类农药，它属于低毒的， 嗯， 啊，在自然界，在微生物就可以给它分解掉。 好嘞，那我们接下来呢要稍事休息，进入一小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继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如何保证咱们餐桌上的食品安全。我们进入广告，一会儿见。 前段时间去贵州，有朋友用当地的好酒招待我，开的一瓶窖藏陈酿的董酒，那酒滋味真的不错。我当时就纳闷了，这么好的酒价格也不贵，为啥市面上见得少呢？朋友说，董酒会酿酒，但是不会卖酒啊。以往白酒是酒香不怕巷子深，董酒凭借其过硬的品质、独特的口感也是获奖无数。1983年为保护民族品牌，董酒的配方和生产工艺就曾被相关部门评为国家秘密技术。董酒这几十年来也是把所有的精力全部都投入到了酿酒当中去了。董酒的酿制有三大特点。一是配方均衡，除了是单纯的粮食发酵，在大小曲发酵时还加入了130多味本草，这在白酒中可是并不多见。第二是酿制工序特别多，需要1258道酿酒工序，可能是工序最复杂的酿酒工艺了。第三是酿制时间长，每滴酒最少需要5年才能酿成，这样酿的董酒你说能不好喝吗？但正因为董酒全部精力都拿去酿酒了，所以没人关注怎么卖酒，董酒的市场就慢慢被其他酒所取代。好酒一定要跟大家一起分享，我们也跟酒厂联系，把董酒窖藏拿了一批过来免费代卖，大家可以拨打一下我们的电话400-919-6188 400-919-6188，用出厂价订个几瓶回去尝尝。400-919-6188 400-919-6188，下期我们再见。

农药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生物毒素污染等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日常生活中，我们能否有效判断食物的安全性？有没有什么简单易行的办法可以去除农药残留？如何防止食品腐败，预防食物中毒？今天的健康加油站是由北京城市广播与市健康促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联合推出的系列访谈《健康北京》，为您邀请北京市疾控中心检物科孙新贵副主任医师，跟您聊聊餐桌上的食品安全。好，健康加油站，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和收看，我是主持人白琳。今天为您邀请的是北京市疾控中心检物科孙新贵副主任医师，和您一起来关注餐桌上的食品安全。那接下来我们要公布一下上半段问题的正确答案哈，能去皮的水果去皮吃，这样更安全，是真的吗，孙主任？ 总的来说是没问题的，因为那个水果的话，我刚才咱们已经说了，它里边的更多的污染可能是这个农药残留啊，如果是去皮包括一些其他的是去壳的这种啊，如果去掉的话，能够去除残留的大部分的农药啊，当然说如果还有一些渗透性的农药的话啊，那可能会渗透到水果的内部 果肉里、 但是大部分的农药基本上能够去除， 所以呢这个是真的。能去皮吃的水果咱去皮吃，这样更安全。但是虽然有的人也说嘛，就是我也不知道那个是本着不浪费的原则还是怎样啊，就是以前就听说那个一些水果的皮儿上含有的各种什么营养物质啊、维生素啊， 没错没错， 说更多，这是真的吗？ 这是肯定，果皮的话每一个部位它的这个组织部位都含有的相应的一些营养物质。你比如像大豆里边的胚啊、胚乳啊、胚芽、胚根啊，这些它不同的部位、子叶这些部位的营养成分是不一样的。包括果皮也是这样啊，所以就说如果是顾虑到这个里边的农药的问题、安全的问题的话，这种是一个好的一个，也是一种好方式， 就是去皮儿。 去皮啊， 对，这个是能保证更安全的一种方式。 对， 但是如果呢您觉得没问题，这个东西足够安全的话，还是尽量带皮儿吃。 那我们可以通过其他的方式啊，你比如说洗涤呀、等等都可以。 对，这个洗涤我刚才也看到了，好多朋友他们说有这些自个儿的方法，有人问说拿什么碱性的物质，小苏打、碱面，我以前还看到一些，就是比如说要用什么来着，那个洗涤剂，我觉得这个有点不太好吧。还有的人用拿盐的还有用盐洗涤剂，还有的人恨不得用醋或者是拿淘米水的。 对， 到底哪种是比较好的呢？ 它是这样，就是因为每种农药的半衰期不一样，另外呢毒性啊和理化特性不一样，清洗方法呢也不能完全一样。因为它有的农药它是脂溶性的啊，你用水洗你怎么洗你也洗不下去。如果是水溶性的一些农药的话呢，洗涤呢是一种非常好的一种方式。 就是浸泡一下它就溶到水里了。 对对对、你包括用热水洗包括碱水洗。刚才您说的洗涤剂可能洗。还有这个。 盐水的。 对，还有咱们经常做菜之前用漂烫。这种烫漂的这种方式、 对对对 都能够有效的去除这里边的一些农药残留。 其实都可以是吗？ 对，没错。 那个淘米水呢，有的人说拿淘米水洗菜洗得更干净。 这个就没有一个对比的区别，就是说只要是洗涤的这种方式那个对里边的农药呢基本上都是有效的。 都是有效的。 对。 好嘞。 另外包括咱们的烹调烹饪。烹饪的过程中的话，农药损失、农药的这个消减的话，能够达到15%-70%。 所以 烹饪的过程，高温烹饪过程， 热处理也是一个有效去除掉这些农药的残留的一个方式，对吗？ 没错就是烹调加热也会减少15%-70%这种量。 就是我记得以前就看广告，上面有卖那个什么清洗果蔬专用机器，也不知道里面是用什么臭氧还是什么，就反正带小气泡咕噜噜噜。 那样的话真的能够更好的去除吗？还是说其实它跟我们拿水洗作用是一样的？ 曾经啊，那个在几年前的时候有过这样的企业到我们单位了，来想做一做这个验证 啊， 对，验证说我们想看一看，就是想通过您这个机构呢给我们测试一下，看看这个产品对这个里边的农药是不是有效。因为这里边就可能存在着一个，到底是洗涤在起作用，是清水在起作用，还是它里边的那些臭氧有效成分在起作用。因为这个就是设计的话就比较复杂了啊，所以当时呢我们也没有去开展这方面工作。但是目前的话呢也是有文献报道啊，有文献报道就是家用的这种臭氧机啊，它因为您知道这个臭氧的话呢是一种强氧化剂。 对。 它主要呢它用在是消毒和杀菌。另外在日常生活中呢更多的是用在这个水的消毒处理。一边水厂啊它会用的一些，有的用一些臭氧来进行消毒。另外可以用在果蔬的一些保鲜上。但是真正的专门用到这个它去农药的话呢，文献报道呢说有一定的这个对农药的去除有一定作用。但是呢它的不同农药呢它的去除率是不一样的。我刚才跟您说的农药里 面。脂溶性的。 对。 脂溶性的。 有机磷的，有机氯的啊，然后这个氨基甲酸酯类的，这个拟除虫菊酯类的。这些农药的话，你用这些一种臭氧的话呢，它对不同的农药呢它去除的。 有效性不一样。 不一样。 明白了。这么多种。咱也不知道您吃的这个瓜果梨桃上到底它喷的是哪一种， 对， 到底是水溶性的还是脂溶性的。 但是文献报道是有一定的去除作用。 好的。我们再来看一看这个网友的提问，他说听说现在的鸡的生长期很短哈，都是拿什么饲料加抗生素给催的，如果吃到这样的鸡肉人体会受到什么影响吗？怎么选择这种比较安全的鸡肉？我就想到我今天我儿子提的那个问题，说鸡胸上的什么激素残留最多，真的吗？ 他这个在，因为如果是鸡胸里边，因为它是鸡肉的肌肉部位嘛， 最大的一块肌肉部位， 对，在肌肉里边的可能整个的肌肉组织它不应该有区分，但是可能它的不同的器官可能会有一些的含量会不一样。你说这个催生这个鸡，好像我就想起来那个2012年当时有一个速生鸡的这个事儿， 有那个条报道， 当时媒体报道了，说是某有养殖场，然后那个说养殖的小鸡儿到端上餐桌总共用了45天。然后后来呢那个央视的朝闻天下好像就进行了一个调查，最后说里边大量的用抗生素和激素这个肯定是不允许的。但是速生鸡这件事情呢其实它并不是完全是因为激素啊或者是抗生素而那个催 生 的因为速生鸡它可能这里边呢还是跟那个现代的两种的选育跟有关系，另外也跟现在这个现代化的这种饲养方式也有一定关系。2012年当时世界粮农组织呢公布了一下当时这个平均的这种肉鸡的这种出栏率的话你也应该在42到45天。那像美国和德国这些国家的话呢他们由于饲养的先进的话可能最快能达到33天不使用激素不使用激素他们可能的时间会很短。 就是说其实我们真的没有必要把眼睛盯在它是多少天从小鸡儿变成成鸡然后端上餐桌的。因为我当时后来看到的一个报道，就像您说的似的，它那个科技进步，然后那个品种， 对， 它那个品种长得就是特别快的，那个生长周期就很短。 但是咱们这个的话因为还是有一定的区别，因为确实现场调查的时候发现了里边使用抗生素啊， 抗生素啊催生啊， 对，因为抗生素残留的话大家都知道，如果长期摄入含有抗生素的这种，它肯定会造成这个耐药性的产生另外就造成这个咱们人体的正常的菌群的失衡另外它还可能还会，我看那报道还用了一些什么抗病毒的药，什么金刚万安什么这些利巴韦林这些抗病毒的这些的话可能对人身体里面尤其像生殖系统的话都会有一些损害。 对，包括那个利巴韦林我记得当时是说怀孕是不能吃的容易致畸，对不对？ 对对。 所以说你看看哈，这是一方面，我们就是不能太谈什么催生机什么的色变，因为它这个里面它是可以说分开来看的。 对， 有一些它就是那个品种生长周期短，但是有一部分我们说这个是违规违法的，它是滥用了这些抗生素包括药物的使用的哈。 正确。 那我们咋能让自己买到的那个相对安全呀？ 这又是一个非常传统而且很难回答的一个问题。 可是我们老百姓特关心啊。 对对对，是这样，就是如果买这些，无论是你购买任何的食品的话，我想呢，一个大的原则啊，应该还是从正规渠道，不要贪图一些便宜啊，从正规渠道，从一些大的一些商场啊、超市啊，购买一些大型企业的。或者说是知名企业的，因为它在生产的过程中，因为是规模生产嘛，它成本的话会很低， 对， 所以说它不至于说去违规使用这些禁用的兽药啊，或者是扩大使用量啊等等，它基本上还能够按照咱们农业部门的一些良好的生产规范来进行生产，所以说呢，我想通过这些渠道呢买的话，能够。而且还它能出具有检验检疫合格证明的，基本上我想就能够规避你能够买到一些不合格的产品，能规避这些风险了。 对，就是尽量还是要从正规途径上选择这个大型的什么商场、超市、农贸市场， 经过检验检疫 合 格证明 的这样的一些产品。 对对， 就是包括甭管说是鸡肉也好、猪肉也好、牛肉也好，哈。 哎 对，其实我们还是能够看到这个过程当中的一些区别，就是谨记别贪小便宜。好，我们再来看一看关于这个鱼的问题。网友问了这个问题，我觉得问的挺好的。他说：“是不是吃深海鱼相对来说污染少，更安全？” 深海鱼， 但是刚才节目 评价， 我记得你节目一开始说什么来着？你说的那什么黄花鱼、带鱼，我记得那些都是深海鱼。 哎，对，所以说呢，在评价一个食品它是不是安全的时候呢，我们要进行综合评价。你比如说，就像您针对您这个问题，海产品。那咱们就可以从三个方面来考虑。第一个方面的话，我认为就是要考虑它的从化学性危害这一块，目前从化学性污染的，那肯定是像养淡水的池塘，肯定是大于这个江湖这种污染环境，就污染状态， 就是大环境。 对， 我们来讲， 我先讲 它这个污染的可能。 首先，化学性危害里边，就是大型的，你比如说这个淡水的鱼塘，肯定大于这个江湖，江湖肯定大于近海，近海的话呢，肯定要大于远洋。这是总的一个。但是刚才我也跟您说过了，就是这个里边如果从重金属这一块来讲，或者说是从它的环境持久性环境持久性有机物这种，我刚才说的多氯联苯啊这种，它可能就会存在着一个什么，越是大型的鱼里边，它由于生物负极作用，它里边的一些有毒危害物质可能就更高。 越多就是它那个体型越大，它吃到的那些小的那些东西，或者是摄入残存在体内的，我们说不安全的这些物质可能也就越多哈。 对对对， 哎，这 个在微生物这一块呢也是一样的。刚才说了，已经它海产品里边就容易污染这个副溶血红菌这一块。另外呢，还会海产品里边也一样，也会有一些寄生虫。最后的话呢，咱们从物理角度来说呢，你像这个日本的核泄漏事件。那肯定它也会对周围水域的这种水体会造成污染， 对 啊，这个水体的话间接的会也会污染的这个 海产品 里边。因此说呢，每一个海产品里边你要针对它的这个不同的这个危害因素来源啊，我们要它各有各的危害， 对 啊，不能一概而论。 危害其实是可能存在的危害是不一样的， 对对，不能一概而论啊，要分别讨论啊。 好嘞，那也就是说，如果你想吃到，不被环境当中我们说这样的一些外在因素影响到的，那肯定就是越深海越远洋的， 对 啊，相对更好一点。但是呢，它可能又存在一个重金属存在的量又比较多的问题哈，这个真的就得是自己来衡量和选择了。但是是不是相对来说，哪怕就是深海，咱们捕捞船？捕捞上来的那些东西它也要经过一定的检验检疫啊。 这个远洋捕捞它这个更重要的是它捕捞之后要防止它的这个海产品的这种腐败变质。 对对对，它 因为 长途跋涉的还得回来。 因为这个海产品无论是它捕捞的过程中还是说是在销售 包括咱们已经购买回来之后， 嗯， 啊，它的最大的问题是，由于它富含丰富的蛋白质，里边又含有大量的水分， 嗯， 再加上这个鱼的海产品里边，它自身的含有的酶的活性非常高， 哦， 啊，一旦这个鱼死亡之后，在因为它污染的微生物比较多， 嗯， 这样在微生物的酶以及在外环境的这种影响下呢，这鱼呢很容易呢就会腐败变质。很容易腐败变质， 所以这真的就是为什么回应了我们有的人就是因为吃好多海鲜，结果导致食物中毒 啊，没错， 就是因为刚才您说的， 一个是首先受到污染 啊， 再加上加工的这个处理的不当， 嗯哼， 啊，食前的不彻底加热， 嗯， 等等，就会造成了这个食物中毒的发生。 所以，而且这个食物中毒有的时候真的是不是还会危及生命？吓人的， 没错，有些的食物中毒的话，它不但。如果是细菌性食物中毒的话，总的来说呢，预后还是好的。 有还有吐的那种。 哎，对对对对，但是有一些有毒的动植物的， 哦， 啊，这种的话，它可能会危及到生命，因为它里边有一些毒素的话，还是很厉害的。你比如咱们秋天开春的时候吃甘蔗， 嗯， 甘蔗的话中毒就很厉害。啊，它那个里边因为它会受到结磷包酶的污染啊，结磷包酶会产生一种物质叫三硝基丙酸，是一种神经毒， 哦， 这种毒一旦吃了霉变甘蔗中毒之后啊，这人的话我们经常说叫非死即残啊，就是这种 这么狠啊， 霉变甘蔗，对对对， 我好像就是想到以前是那个什么甘蔗发芽啊，是 甘蔗不是它叫褐变，你比如说甘蔗断面了， 哦， 如果呈暗色的话，它有可能是这个就受到 产生了那个毒素了， 就 是 受到这种结磷包酶污染之后而产生的这种，这里边可能就还有一些霉菌毒素。 嗯，所以呢，就是咱们在吃一些海鲜的过程当中，真的得特别的留神， 嗯， 就是一定要有效鉴别它的这个是不是足够的新鲜，要不然甭管是因为细菌呢，还是因为什么。都有可能会导致这个食物。 吃海鲜的话，很经典的一个那个案件的话，就是案例，就是日本的在水域湾这个地区，啊，有一种病叫水域病，就是因为它的环境，它的工厂对海水呢排放这个含汞的一些废物 啊， 这汞的话，在这个无机汞呢，在微生物的作用下，它会还原成有机甲基汞。甲基汞的话对这些人的这个神经系统包括中枢神经系统会有病害，这些人的话会运动失调啊，供给失调，这些症状都会有， 哎呦，所以这个需要大家这个是擦亮眼睛，另外一方面自己心中必须要有这样的一个意识了啊，才能有效的避免这样的一些情况的出现。这个网友的问题挺好，听说螃蟹刚刚死了就会产生毒素，家里边养那个比如说大闸蟹如果是刚死的还能不能吃了？ 我认为这个刚死的螃蟹、大闸蟹， 嗯， 食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就是还没产生毒素呢， 啊， 是吗？ 因为对，因为它这个螃蟹的话，它的危害呢，主要是什么呀？是腐败变质之后啊，它产生毒素， 嗯， 这种毒素呢，是因为它会产生，因为你知道这个螃蟹里边蛋白质，它呢在腐败之后，它会发生自溶， 嗯， 啊，自溶的话呢，它会分解出一种物质叫做组氨酸。组氨酸在细菌脱羧酶的作用下呢，会呢把它脱羧基，最后形成了组胺。组胺就是这个螃蟹，造成螃蟹中毒的这个罪魁 祸首 啊。但是更多的话，我们在食物中毒上更多的可能说的是青皮红肉的鱼类，包括什么金枪鱼啊、三文鱼啊这些，这些的话更容易发生的是组胺中毒啊。一旦是腐败变质， 现在吃那些刺身的人其实真的特别多。 那个一定得保证新鲜嘛， 一定得保证这个 新鲜的话， 新鲜是千万不要吃的哈。哎，再问问这个问题，生活越来越好了嘛，大家去超市买菜的时候，有一些人会特意购买什么有机蔬菜呀，什么无公害的这些蔬菜呀，就想问问您，这个都是怎么界定的？就是真的更好吗？更安全吗？ 这个有机蔬菜和这个无公害蔬菜，包括还有叫做绿色食品， 啊啊 啊，他们主要还是生产环境。生产的资料，包括它的生产的加工过程中的要求，它最终的产品的标准，以及在整个的管理体系，这几个方面呢，它是不太一样的。比如说无公害食品， 嗯， 它是允许限量、限次、限时间的使用人工合成的这种农药啊、兽药啊、鱼药啊，

什么